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言情小说 夜晚，我喜欢这样的夜晚，可以一个人静静地听，让一个陌生的故事把我带到另一个时空。子夜柔情， 子夜柔情， 阳光照耀生活，恋爱是我的娱乐。 孔雀女和优质男，简单方便女和经济适用男，凤凰女和钻石 A 货男，作家王海林，季牵手，中国式离婚，新结婚时代后，首次聚焦八零后的奋斗与爱情。欢迎收听子夜柔情，请听长篇小说《新恋爱时代》，作者王海林，演播阿达、王明君。 我们点亮忽然间飞了。 经过郑海潮的心理疏导，邓小可调整心态，重新回到实习岗位。可没想到还不到半天的时间就碰上了意外，钱志国老师心脏病突发，倒在了茶水间，正好被路过的邓小可赶上。 120来得很快，但是却表示不能按照陈家的要求办。120来的是一位30来岁的文雅型的帅哥，白脸，白框的眼镜，白大褂，毛色极好的浓发早晨刚刚洗过，蓬蓬松松，一根是一根，态度也很文雅，不急不躁，两个手插在白大褂的口袋里，脚后跟随着说话的节奏往起一翘一翘的。我理解，谁都想去好医院找好大夫，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只能按照规矩来，把病人送到规定的医院，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嘛，对不对？你懂的。加的这句你懂的声音轻柔暧昧，任凭陈家怎么聪明恐怕都不会懂。陈家说道， 我懂，我同意按你们规定来，但我有个条件哦，人如果死了你要负全责哦。 这两个哦，清扬的语调，不明就里的人听了还以为是女孩对男生撒娇呢，其暧昧指数不亚于帅哥的你懂得。帅哥一下子愣了，如同这个女人懂得他一样，他也懂得这个女人刚才说话的分量，他们各自站在各自的立场上，为各自的利益不择手段，卖弄风情，当然是他出手在先，但是此刻这个妩媚的女人比他更狠，他不说你们要负全责，单单说了你，指向明确，杀气腾腾，宁可得罪男人不能得罪女人呐，女人比男人更凶残。 陈家敏感到对方情绪变化，马上说，我们付双倍出车费用。帅哥眼看鼻梁不吭声，陈家低声下气，辛苦你们了，添麻烦了。竭尽谦卑，竭力让对方高高在上。 120的帅哥哼了一声，哼，那我们送去了，那边要是不接怎么办呢？ 我们负责。 好，上车走。小可目睹了全部过程，他的心中对陈家的佩服只有一个词可以形容，那就是五体投地。钱志国被诊断出出血性脑卒中，下午5点1刻进手术室手术，邓文轩亲自上台。在这个过程中，陈家已经充分了解到了邓文轩的专业名气和分量，心里头后怕和庆幸交织。今天要不是邓小可，钱志国别想进这家大医院，就算进来了也不可能有邓文轩这样级别的专家为他手术。 他根本没想到邓小可今天还能来。昨天自己对邓小可冷淡到了极点，意思就是让他不要再来了。可是这个邓小可呢，不仅来了，还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似的，该干什么干什么。他一时搞不明白这个邓小可到底是因为木还是因为顽强，但是此刻不管是因为什么，他都决定要留下这个邓小可。同时陈家还决定以后招实习生一定要了解清楚实习生的家庭背景，最大限度地抓住有效的社会资源。他早就听说有的银行已经这么做了，想来本行实习，那先在本行存款50万。当然银行的意思并不在于这50万，而是在找实习生背后的可能的 VIP 客户。把钱志国交给邓小可以后，陈家就回到了公司。钱志国这一倒下，他负责的项目得先有人替他管起来。 小可送陈家走，外科大楼对于第一次到这儿来的人就是做迷宫，正是探视时间，每个电梯都挤得水泄不通。小可带陈家从步行梯下，空寂的步行梯里只他们俩。进到南石证券来，小可难有机会与陈家这样近距离长时间单独相处，他感到紧张也幸福。钱老师生病固然让人难过，公司因此面临的困境也让人着急，但毫无疑问这事儿成就了小可，如同国家不幸施加幸相仿佛。 他们两个一前一后，小可在后，陈家在小可的前下方的视野里。陈家梳着垂肩的中长发，头发上面一层拢起来用发夹束在脑后，发夹深褐色，麻花造型，很平常的颜色和造型，可是到陈家身上就显得那么的好看高雅和不凡。从前小可只是以为人以衣饰，是陈家让小可明白了什么叫做依靠人装。 走出外科大楼，陈家嘱咐小可，有事及时通报，直接打我手机。把手机号告诉了小可，让他照号拨过来，存下了小可的号码名字。昨天还被视作空气，今天成记录在案的重要人物，小可激动不已。这时听陈家又说，钱志国这事你是头功，好好干，南师不会埋没人才的。 陈家走了，小可目送他走了半天一直都没动。此刻的邓小可头发晕，脚发飘，全身发软，事情来得太快太突然，他一时难以适应。好不容易镇静下来，一抬头小可又愣住了，因为他看到在前方陈家站住了，同对面走过来的一个人在说话。那个人即使换了衣服，刮了脸，理了发，邓小可仍然一眼就能认出他来，正是郑海潮。他听不清郑海潮跟陈家在说什么，但是从他们说话的神情和姿态看，二人很熟。小可惊讶的同时又感到很高兴啊，他可以通过郑海潮进一步了解和走进陈家，人脉的关系恐怕就是这么建立起来的吧。 郑海潮同陈家告辞，向外科大楼走来，身着黑白条立领衬衫，浅色裤子，衬衫袖子卷起一道，露出了左腕上的表，表在阳光下一闪一闪。现在男生看时间都用手机，很少有人戴表，这在小可眼里便缺了很多味道。小可喜欢男人戴表的样子，尤其喜欢他们看表的姿势，左臂一抬，刷送到眼前，目光落上表盘，沉静沉着沉稳，男人味十足。男人嘛，就得有时间观念。他跟爸爸一起，永远爸爸掌握时间，几点休息，几点学习，几点回家，他什么都不用管。爸爸那表戴好多年了，雪铁成牌，日本产，白金属表链，到现在走得好好的。戴的时候右手拿表，咣当套左腕上，咔嗒按死搭扣，戴臂左手腕还要转转，像是要试一下表链松紧。小可爱死了爸爸这个戴表的动作。 邓小可盯着郑海潮，一声不响 笑眯眯的。等到郑海潮快到眼前的时候，他才叫了一声。邓海潮吓了一跳，这正是小可要的效果。接着郑海潮笑了，心中的喜悦像盛不下了似的向四下里溢着，眼睛、眉毛、嘴巴和牙齿都笑了出来。 小可好笑地看着他，来看你妈吗？ 是啊，他们还不让看呢，碰碰运气，说是已经醒了，明天啊就从 ICU 转到普通病房了。 祝贺 哦。谢谢谢谢。郑海潮的话充满了感谢，显然不是针对他的祝贺。小可摆了摆手让他打住，他没兴趣听病人家属千篇一律的感谢，他有重要的事情要问。 为什么不告诉我你认识陈家？ 啊，郑海潮一愣，马上就明白了。啊，昨天下午那种情况，你正颐指气使发号施令呢，我跟你说我认识你的老板，会不会显得很浅薄呀？ 没想到你这人还挺低调。 低调是指我不配认识他吗？我们俩是高中同学。 那他在学校里就这么出色吗？ 啊，对啊。哎呀，他的学习成绩啊永远年级前三，并且多才多艺，还是学生会的副主席呢。 哇，夸起来没完了。我说你是不是到现在还暗恋着人家呢？ 暗恋？干嘛暗恋啊？我要是跟你说我跟他明恋过，你信不信啊？ 信信，而且是他追你。 嗨，男生没有不爱吹牛的，尤其爱吹这方面的牛。可是郑海潮呢却不分辨，笑而不语，这反而令小可感到疑惑。 难道你们真的好过？ 啊，不过后来分了。 谁跟谁分？ 他跟我分。 小可马上觉得自己不该问，答案明摆着，何必问多伤人。郑海潮这样的跟学校里特别中学绝对吸引女生，校园爱情通常以貌取人，男女都一样，但是从学校出来进入社会，男的光有貌就不行了。于是小可安慰他，分了好，陈家不适合你，他太强了，女的比男的强太多，不是好事，早晚得分，早分早好。 钱志国还是死了，术后在昏迷中挣扎了两天，还是死了。脑卒中是医学界的三高，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高。自打钱志国死，陈家就没有跟小可说过话，这倒不是因为邓文轩没能救活钱志国而迁怒于小可，专家再好也不是神仙嘛，只是因为陈家太忙了，钱志国一死需要处理的事情太多，最直接的就是要给死者的父母一个交代吧。这交代绝不是把事情或者是意见向有关的人说明那么简单，人是死在工作岗位上的，企业首先面临的就是赔偿。赔偿那首先要面对的是按哪条标准。陈家找到了律师，律师的意见是在一般情况下工伤死亡抚恤金从工伤保险基金里支付，除了按月支付的外，还有按照工资标准的48至60个月一次性的工亡补助金。陈家聚精会神地听完，然后问道， 你刚才说一般情况下，那么特殊情况呢？比如死者家属要求企业赔偿呢？ 啊，企业是否赔偿，关键要看死者死亡与企业管理等各方面有没有因果的关系。有无因果关系，是这类事情中最难说清楚的一个部分。说有就可以有，说没有也就没有，绝对客观的事实基本不存在。最终何去何从，常常是由角力的双方的强者决定的。钱志国是家中的独子，父母是河北农村的农民，父亲小学文化，母亲没有文化，这让陈家稍感轻松。否则死者家属若在赔偿金上狮子大开口，企业是很难承受的。 关键时刻情势急转直下，钱志国父亲因为儿子死亡的打击，血压骤然升高，卧床不起，老伴儿留家里照顾，于是就委托钱志国的表弟全权代理。钱志国表弟在北京读研究生，新闻专业， 他的出现顿时令觉厉双方势均力敌。 钱治国的表弟认为钱治国的死与企业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钱治国是过劳而死。他的依据是死者在发病当天早晨跟他的妈妈通过电话说已经加班两天两夜没有睡了，头疼，不过马上还要赶着加班。陈家就回答他说空口无凭，需要证据。然后钱治国的表弟就提出想要见死者的同事，特别想见他的表哥生前接触到的最后那个人，理由是想多了解一些表哥的事情，回去好跟父母交代。他表哥自打上了大学离开家之后，除了放假很少回家。陈家当然知道钱治国表弟的目的，但仍然表示了同意，一来是没有拒绝的道理，二来他看不出有什么问题，公司最近确实很忙，加班也有，但连续两天两夜加班从来没有过。 陈家把这件事交代给了部门经理，让他为钱治国表弟安排。于是毫不知情毫无经验的邓小可把钱治国在人世间最后清醒时刻的情形对钱治国表弟和盘托出，一五一十，尽可能详细，想给痛失儿子的父母一点安慰，也想配合公司的工作。 钱治国的死让小可觉得在公司抬不起头，他还不敢跟爸爸说，怕爸爸自责。他实在郁闷的时候打了个电话跟郑海潮说过，在电话里郑海潮安慰小可说，陈家会因为你爸帮了忙而留你的，不会因为你没帮上忙就不留你，关键还是要看你自己。郑海潮还说他了解陈家，让小可好好干。放下电话，小可的心情好了许多，他振作起精神，又开始努力工作了。 这一天小可正在干活，陈家打电话来叫他马上去。小可往陈家办公室走，心里一路的嘀咕，陈总让自己去干什么？是不是忙过了这段有点时间了，要对他兴师问罪？到陈家办公室门口静立几秒，眼一闭敲了门，没听到应有的进来，屋里响起的是脚步声。只听脚步声近了，门开了，陈总出现在眼前，他亲自为自己开了门。 小可晕晕乎乎的，事情出乎意料，不合章法，这让小可无法思考，无所适从。他机器人似的跟着陈家的指令走进了屋子，又按照陈家的指令坐在了沙发上。陈家的办公室里有一对单人沙发，两个沙发中间隔了一小方茶几。小可坐定，陈家在另一张沙发上坐下来。以前小可来这儿从来都是陈家坐在办公桌后面，他是站在办公桌对面的。其他的人来这儿大部分的情况是来人坐沙发，陈家依然坐在办公桌后面。只有像钱治国老师这种档次的人来，才有可能与陈总分坐在茶几两旁的沙发促膝交谈。 茶几上放一个细高玻璃杯，杯里是茶，茶叶已然冷透，结出一层金铜的茶膜。陈家冲那杯子一点头，钱治国表弟刚从这儿走。于是小可明白那茶是为他泡的。陈家苦涩笑笑，一口没喝，谈得不顺，分歧在于他要的赔偿数额过大，远远超出规定和公司的承受能力。小可拼命集中起纷乱的思绪，专心地听陈家说话，但是每个字都听得清楚，不明白意思，不明白这种大事要事为什么要跟自己说。陈家不看他，只是失神地盯着那茶杯。你知道他要多少吗？800万。小可吓了一大跳。这时陈家把目光从茶杯转到了小可的脸上，温和地说，小可啊，叫你来是想跟你核实件事。钱治国最后那天是跟你说过未赶项目他48小时没睡觉了吗？ 小可顿悟了，一瞬间全身冰凉。他点了点头，顺势把头埋下了。不过几天的功夫，陈家明显的瘦了， 而这一切竟然与自己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令邓小可不忍心看，也不敢再看。耳边陈家的声音又回响起来， 钱志国表弟请律师了，接下来律师将会找你。小可啊，在律师面前收回你说的话，到时候我们统一口径好吗？ 钱志国的表弟走了之后，陈家让自己在屋子里静坐了20分钟才给邓小可打的电话。冲动是魔鬼吗？这个邓小可相貌柔弱，骨子里倔强，知识分子出身的人以政治为荣，对付这种人不能硬来。邓小可抬起头来， 可是陈总， 陈家的忍耐到了极限， 没有可是，只有必须。 小可便不再说话了，他蔫头耷脑的犹如泥胎一般。陈家看着邓小可，满腔的愤怒和焦虑顿时化成了委屈，泪水夺眶而出。现在陈家面临的困难远不只是钱家，更严重的还有钱志国负责的那个项目。作为重大项目的技术负责人，事先一点交代都没有就突然扔下不管，这种打击是摧毁性的。陈家要处理钱家的后事，还要尽快找到替代钱志国的人，好让项目继续啊。如果这个项目不能按时完成，公司的损失恐怕要以亿计了。 拭去泪水，压住哽咽，陈家对小可道，你可以走了，24小时开机等通知，保证随叫随到，到时跟律师怎么说你看着办。语气平平，却比大喊大叫更具隐而不发的震慑。 邓小可离开了陈家的办公室，他头重脚轻，路过茶水间的时候他停住了脚步，恍惚之间他仿佛又看到了钱志国在茶水间点着他圆圆的光头，对自己说，未赶这个项目48小时没有合眼了，不喝咖啡脑子根本就不转，现在头疼欲裂，连吃药都没有用。郑小可不知道该怎么做了，他走了进去，拿出手机，竟然拨通了郑海潮的电话。 阳光照耀生活，恋爱是我的娱乐。 在邓文轩和慧娟的婚姻中，慧娟始终有一种危机感，这也难怪，所有的人包括小可在内都认为他们两个不般配。 听众朋友，王海林创作的长篇小说《新恋爱时代》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演播阿达、王明君，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贺西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今晚我们说电影》。 最适合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言情小说 夜晚，我喜欢这样的夜晚，可以一个人静静地听，让一个陌生的故事把我带到另一个时空。子夜柔情， 子夜柔情， 阳光照耀生活，恋爱是我的娱乐。 孔雀女和优质男，简单方便女和经济适用男，凤凰女和钻石 A 货男，作家王海玲、季千少，中国式离婚新结婚时代后首次聚焦八零后的奋斗与爱情。欢迎收听子夜柔情，请听长篇小说新恋爱时代，作者王海玲，演播阿达、王明君。 我们天亮突然变黑了。 钱治国这件事情出现的实在太突然了，公司上下都被因为这件事情而引发的种种后果搞得是焦头烂额，连实习生小可都不例外。 小可离开了陈家的办公室，头重脚轻，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拿出手机拨通了郑海潮的电话，郑海潮在电话那头听他说着，平心静气，一声也不吭，但是能够感觉到郑海潮听进了他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 说着说着，小可的心里轻松了，心里一轻松，思路通畅了。最糟的结果不就是离开南市证券吗？天没有塌，塌不了。 可是没想到，等小可说完，郑海潮第一句话就是：“这事儿，你有错。”“ 错在哪儿？说了实话吗？”“ 实话不等于实情嘛。你跟死者家属这么说，那就是公司陷入到了极大的被动当中吧。所以，哎，另外我并不认为公司要对死者的死负全部的责任。”“ 你不认为？你凭什么？”“是。是，公司的确没有过两天两夜加班的情况，但公司没有不等于钱治国没有。我坚信钱治国说的是实话，他没必要跟一个实习生来表功。”“ 好了，我也相信他说的是实话，但是我不相信一个身体健康一点毛病没有的年轻人，就是因为48小时没有睡觉就死了。” 醍醐灌顶般，小可想起了钱治国的经常头疼，想起他脸庞的不正常的红润。小可磕磕巴巴地问郑海潮：“那你说现在我该怎么办？”“ 这样吧，你让我好好想想。”与钱家以及律师约了第二天下午3点见，晚上郑海潮和陈家分坐在小茶几两旁的单人沙发上商量应对的方案，一直商量到深夜。晚饭陈家叫了永和大王，他知道郑海潮不喜欢西式快餐。确定下方案，郑海潮说道：“哎呀，陈家，明天啊，你别叫邓小可去了，就算他肯撒谎都没用，这么重要的谈话人家肯定有录音。”“ 哎，这几天事儿太多，压力太大，常识都忘了。” 但是明天下午的会面，钱家的律师提出了邓小可必须要到场。想到这儿，又听陈家这么说，钱海潮就叮嘱着：“那你想一个办法，还是别让他去了啊。”“ 你以为我愿意让他去啊？这种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我也没办法，钱家律师要见他。”“ 你再跟他们商量一下嘛，或者找一个什么样的理由。” 海潮的坚持令陈家警觉，凝视着他的眼睛问他：“ 海潮，你怎么这么关心这个邓小可？我回忆了一下，我们分手后，我遇到过很多事，有的你也知道，但是从来没有一次你这么积极主动来帮我。你其实是为了帮他，是不？ 语言中的酸意非常的明显，但是陈家并不掩饰这一点。听陈家这么说，郑海潮正色说道：陈家，你别瞎说，邓小可的父亲那是我母亲的救命恩人吗？ 陈家不好意思的一笑，旋即也正色道：这事儿我是这么考虑的，钱家律师这次见不到他，总要找机会见他，与其让他们单独见，不如跟我们一块儿，要不然他肯定会被他们利用。这孩子往好里说是单纯，实事求是说是，陈家想说傻，但是他咽下去了，话锋一转又说，我们的方案得提前跟邓小可说说，你说还是我说？ 我说吧。哎，你不要再说他了啊。 听海潮这么说，令陈家非常反感，于是对邓小可也生出了反感。这孩子别的本事没有，倒会告状。陈家一向讨厌动辄告状的下属，他认为这样的人要么人品有问题，要么沟通能力有问题，但是脸上他没有一丝流露。不管郑海潮真实想法如何，邓小可父亲是他母亲的救命恩人是事实，仅凭这一条就足以决定小可在海潮那里的不可撼动。陈家郑重的点头，同时为自己小小的分辨了一下。唉，这些天压力太大，控制不住情绪，上来一阵逮谁训谁。 第二天上午，海潮利用会议的间隙给小可打了个电话，主要的内容有三个。一个是作为曾经在投行工作过的同事，他这次受陈家的邀请帮助处理钱家赔款的事情，身份是南石证券的法律顾问。第二就是他和陈家调看了钱志国的档案，通过调查档案得知钱志国在来南石证券之前在另外三家公司干过，他们通过熟人了解了钱志国在那三家公司的时候工作的情况。钱志国在工作中一向能干，他们一致的说法就是这个人很生猛，昼夜加班那是经常的事儿，而且加班一多就头疼。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钱志国在其中两家公司都有体检记录，体检记录明确的写着血压高。钱志国的父亲这次因为受到刺激，血压也升到了220，母亲只好在家里照顾。这个情况是钱家的律师作为赔偿的一个理由来说的，但是也许他们没有想到高血压具有遗传性。综上几点已经可以确定，钱志国生前就有高血压，他死于高血压引发的脑出血。如果律师坚持800万的赔偿，那就只能打官司了。一旦打官司，势必追诉另外三家公司，那么钱家必败无疑，最终也许连一分钱都拿不到。最后海潮在电话中对小可说，小可，跟你说这些呢，其实就是想告诉你，钱志国和他的家人的确非常值得同情，但是呢，话又说回来，公司也很困难，你说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所以啊，我们只能尊重事实嘛。 见面的地点在酒店大堂的咖啡座，为了表示诚意，陈家、郑海潮、小可提前来到等候。陈家和海潮利用这段时间进一步商量待会儿见面的各种可能和细节，小可就在一旁默默地听着，他知道在这里是没有自己说话的余地的。 陈家和郑海潮面色晦暗，昨天晚上他们两个一直商量到凌晨2点才结束，各自回家睡下的时候天已经快亮了，早晨9点又准时到公司上班。陈家脸上用了粉底，依然盖不住睡眠严重不足的痕迹。看着陈家， 小可不禁想，陈家的确也挺难的。但是小可转念又替钱家人想想，觉得钱家也很难呢、啊、甚至更难啊。家里的独生子顶梁柱，说没就没了，那钱之国的父母后半辈子可怎么办呢？ 小可的思绪飘忽着，有一耳朵没一耳朵的听着对面那两个人说着，忽然他被郑海潮的话吸引了。 陈家，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昨天晚上太晚了，没来得及说。我是这么想啊，如果事情能够按照我们的预期得到解决，你呢主动再提出来给钱家一部分钱，这样也许更好啊。200万怎么样？ 小可看看陈家，满怀希望，但是陈家摇摇头说：“我考虑过，不行。第一，给钱得师出有名，否则财务那关就通不过。第二，更重要的，对企业来说，错误的赔与不赔都将有不好的示范作用。就这事而言，给钱就等于承认了公司对钱之国的死负有责任。 公司当然有责任了，公司做的项目，那不就是压倒钱之国那个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吗？这件事情你当然是应该是清楚的，所以我觉得所有人也都是清楚的。” 陈家的脸霍的变色，但是钱家人马上就到，这个时候说这个，他不明白海潮想干什么，于是他说道：“海潮，我请你来是灭火，不是浇油。”气氛陡然间紧张起来，小可慌得垂下眼睛，他想，如果这二位当着自己的面吵起来，自己将非常的难堪。 郑海潮看了小可一眼，缓和了口气：“陈家，我问你个事儿啊，公司每年组织的那些 party 啦、旅游啊、年会啊、活动啊，大概得多少钱啊？哎，大概一个数目。”“ 200万上下。”“ 那为什么要花这200万呢？这肯定是为了稳定员工的情绪，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吧。你再看看现在，你的员工，并且是一个主力员工，死了，大家嘴上不说，心里会怎么想啊？他就是累死的嘛。所以所有现在的员工都会看，看着公司下一步怎么办。如果这个时候，你作为领导人或者是公司，一味地推卸自己的责任，保全自己，那怎么看呢？大家会怎么想呢？” 小可抬眼偷看陈家，只见陈家正看着郑海潮，神情专注地在听他说。 这个时候，广大这些员工们一定就是兔死狐悲啊！你想想，要是兔死狐悲，误伤其类，那人心还不打散呢？ 陈家好一会儿没吭气儿，海潮说的全对，全在点上，他都想过，但是他顾不上。眼下自己只能先度过迫在眉睫的难关，再说其他，只能一关一关过。不过海潮现在既然提出，是不是有了什么相应的解决办法，不妨一听。那你说怎么办？ 事情既然来了，与其消极的躲避，不如主动的出击嘛。我觉得你应该用你的行动告诉所有的人，你很难过，你会负责，并且你非常爱惜你的员工，非常关心他们的亲人。除了该给的那部分钱，我觉得你应该发动大家捐款，联合钱志国工作过的三家公司一块捐，你牵头，再加上因公致死的抚恤金，我觉得给钱家弄到200万应该差不多。更重要的是要通过这件事啊，让所有人都明白，人人都需要帮助的时候，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更重要的是让大家感觉到他所在的企业人性是温暖的，这才是企业文化的最高境界。 听他这么一说，陈家深深的点头补充：“这才是最正确的、具有长远眼光的处理方法，让坏事变成了好事。”这期间，小可一边听郑海潮说，一边想，这家伙到底是干什么的？等下来有机会，一定得问他。 接下来的事情，按照郑海潮的安排和预测，一点一点地推进。当陈家表态带头捐款50000元的时候， 钱志国的表弟感动得热泪盈眶，在分手的时候竟然一把握住陈家的手，陈总啊，我代表我的表哥和他的父母谢谢您啊。 离开酒店时外面下着大雨，小可和海潮打车来的，海潮的车限号，于是陈家提出乘他的车走。海潮想了想说， 哎呀，算了吧，时间不早了，三个人三个方向，雨这么大路也不好走，你就别绕了，你早点回去休息，你昨晚啊夜都没睡啊。说完他转身对小可，我们打车吧，我送你。 陈家一时找不到反对的理由，按他的想法先送邓小可然后送海潮，如果可能上他家坐坐聊聊。从他们分手那天开始他们就没有好好聊过，今天可是一个机会。于是他说，雨太大了，车恐怕不好打吧。 话音未落，一辆送客人的出租车就驶过来了，在酒店的门口停住，客人下车，海潮就招呼小可上了车。陈家目送着出租车载着这两个人离去，目光变得沉郁起来。 一离开陈家，小可立刻恢复了以往在郑海潮面前的轻松活泼。这事儿就算解决了？ 嗯，你不是都看到了吗？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什么叫干什么的？我还能干什么呀？我不就是一打工的吗？也在投行，我跟你说过呀。 得了，少拿这个糊弄我，打工的和打工的能一样吗？我是打工的，陈家也是，我俩的差距呢？天和地。 我发现你自视不高嘛。 别打岔，说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听小可这么说，郑海潮不笑了，他凝神看着小可，你希望我是干什么的？ 小可无端有些心慌，他避开那双眼睛嘟囔着，我希望，我干嘛要希望？ 好吧，换个说法，你认为我是干什么的？ 不管你是干什么的，比陈家位置高。 为什么？ 你要不比他高，他能想到找你帮他？他脑子里根本不会有你。 海潮很意外，他以为小可得说看着自己比陈家有办法有能力，所以他比陈家要高，可是没想到这个小姑娘竟然是这个思路。海潮笑了起来，听你这么说，你对我老同学的人格评价不高吗？ 小可有些慌，因为在职场最忌讳的就是背后说人坏话，更何况说领导坏话，更何况的是在还没搞清楚人物关系的情况下。正想着怎么着吧，听郑海潮又说， 可是我不得不说你的直觉很准嘛，这个陈家呀是有那么一点点势力，对吧？不过具体到他和我嘛，那要另当别论了。从前我们两个好的时候，他一有事就习惯找我，后来分手了，也许这个习惯还没有完全改掉吧。 小可吸了口气，一摆手，别想他了，要叫我说你比他强多了，他不过比你运气好而已，别灰心，一时的高低成败不算什么，是金子总会发光，让我们共同努力。 共同努力？我要努力你就算了。哎， 嗯， 听我说小可，我觉得你不适合职场，干脆找一个靠谱的人嫁了算了。郑海潮的态度没有一点开玩笑的成分，他真心觉得这个女孩是不适合职场的。 听郑海潮这么一说，邓小可异常坚决地摇了摇头。 家里的电话响了，按照惯例是由慧娟来接的。 请问您是哪里？请问您是哪位？哦，请问您找他有什么事儿？哦，他不在家，手术还没回来呢。 妈，以后人家来电话您别问那么多好不好？ 咦，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问一大圈又告诉人不在，不礼貌。 有什么不礼貌的？我总得问清楚了，回头才好告诉你爸，对不对？ 得了吧，您就是八卦。 慧娟一摆手，结束了这个话题。她问： 哎，情况怎么样啊？谈得不错？ 相当好，陈家特别高兴。 慧娟松了口气，一下午一个晚上，她因为惦记着女儿这事儿，下午上班两次都收错了款，幸而是多收被对方指了出来，如果是少收，他们一般不说，最终对账少收的部分得收银员自己掏腰包垫。慧娟在医院门诊收费处收银，家中电话又响，小可离得近，电话都拿起来了，却被慧娟一把抽走。但是这次她没有多问，马上告诉对方她不在家，然后她就挂了电话。小可忍不住了，她就说： 妈，这次你怎么不问清楚了？是男的吧？ 凭着慧娟接电话的方式，100%可以判断出电话那头是男是女。慧娟有点不高兴了，小可也自觉不该，明摆着而且改变不了的事情，没必要非得说出来，为了逞一时口舌之快刺激妈妈，何苦呢？ 所有的人，也包括小可，都认为邓文轩和慧娟不般配。当然，年轻的时候两个人也般配过，不然是走不到一起的。年轻时候的邓文轩，才华还没有落到实处，而那个时候的慧娟却处于女孩子最好的时期。等到邓文轩的才华随着时间转化成了事业、地位、声望，以及由这种种汇成的男人魅力的时候，可惜慧娟已经变成了一个双下巴、腰围2.6尺的壮硕的妇人了。可曾经那腰围只有1.6尺啊，但是谁有可能青春永驻呢？即使转化成可见的或者是可以预见的有价值的形态，这才是青春的最好的出路啊。慧娟在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时节，在众多追求者当中选择了邓文轩，那么到了如今，她在单位、在社会上就受到人们的尊重，在生活上有车有房，还有各种的保障。嫉妒者说慧娟命好，挑了一个优质股，还说什么女人干得再好不如嫁得好，这话里话外透着嫁比干容易似的，这实在是对嫁的误解啊。一嫁并不能定终身嘛，除非有一天法律规定只许结婚不许离婚，嫁对了那依然需要努力维系，并且要付出终生的努力。小可其实是理解妈妈的，男女即使成了夫妻，那也还是两个人，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小的时候他只是从理论上知道这一点，实际上从来没有用父母之外的眼光衡量过或者是看待过这两个人。直到小可上到初一的时候，他才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这个男人不仅仅是自己的父亲，还是一个出色的男人。 阳光照耀生活，恋爱是我的娱乐。 其实慧娟并不讨厌郑海潮，她只是容不得小可对郑海潮有好感，因为在小可的描述中，慧娟已经大概可以断定郑海潮是外地人，在京打工没车。慧娟认为有车说明不了问题，但是没车却很能说明问题。 王海林创作的长篇小说《新恋爱时代》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演播阿达、王明君，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贺希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今晚我们说电影。 转啊转啊转，就你最适合。 我。 最适合。87.6